《恋爱新手》这首歌收录在波波组合的专辑《世界之大》当中，这首甜蜜的歌曲也是曾经火遍了大街小巷。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你又会想起谁呢？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。 It had to be you.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, say, say, say you love me, 不顾一切，狠狠爱。 狠狠爱是徐若瑄演唱的一首歌曲，而徐若瑄也是一改以往呢喃式的唱法，用更加厚实的嗓音表现出歌曲的力道和强度。来听到徐若瑄《狠狠爱》。 觉得永远是比什么都慎重的事情。 简单的小情歌。 小情歌是由吴青峰作词作曲，苏打绿演唱的一首歌曲，出自专辑《小宇宙》。这首歌曲没有华丽的词藻，没有曲折的曲调，没有复杂的编曲，更没有花哨的噱头，歌词是简简单单，直截了当，不温不火，却又是暗潮汹涌，让心底最温暖的地方轻而易举地产生了共振。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苏打绿《小情歌》。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，唱着我们心头的白鸽。我想我很适合当一个歌颂者，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，唱着我们心头的白鸽。我想我很适合当一个歌颂者，青春在风中摇着，一直到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